孟元蝶手趴在桌子上。 他喜欢的那个女子是什么样的呀？ 我也只见过两次，不熟悉。不过看上去温柔贤淑，端静得很。 漂亮吗？ 漂亮是比较出来的。 跟我比呢？ 比你好看点儿。 比我好看？那跟你比呢？ 那差我几分。 哼，你倒是一点不谦虚。 事实如此。孟元忽然凑近看他，谢池任他观摩着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 好看。 我也觉得。吃完了，谢谢你请客。下午肖望云和筹委会的人去忙画展的事情，直到晚上才来找谢池。门锁着，店里亮着灯，肖望云站在门口等。不一会儿谢池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位女子。孟元大老远看到旗袍店站着一个身材笔挺的男人，可不就是肖望云？他心中大喜，缠问谢池一下午未果，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。还好他把外套落在旗袍店，要随谢池回来拿。他性子直，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出来，从不遮遮掩掩，打了一通腹稿，准备跟肖望云表明心意，一见着人什么都不会说了。谢池睨了他一眼，翘起嘴角来。还是被你撞上了？怎么蔫了？ 先别说。 嗯。谢池加快步子，孟元默默跟在他后头。肖望云见生人，朝他礼貌性点头，孟元也直点头。谢池插在中间介绍，这是孟元，上次在戏楼见过。肖望云并不记得他。 你好。 孟元平日张狂的厉害，乍一看许会以为是个情场老手，要紧时候弱得像个站不稳的小黄鸡，搭着脑袋腼腆地抠着手指。 肖先生好。 别站着了，进来吧。他给肖望云和孟元分别倒上一杯茶，便去吃盘花。他们俩一言不发，有外人在，很多话确实不怎么好说。肖望云起身， 那我便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。 嗯。 别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 孟元跟着站起来，说着他就跑出去了。谢池抬眼看向望云，吃了吗？ 啊，吃了。 等我把这两个盘完，去见老周。 好。 好看吗？ 好看。 不好看。可客人非要改成这种喜字口，跟他要的旗袍纹样完全不搭。 哼，看来生意也不是好做的呀。 当然了，哪行都不容易。 是啊。 肖望云在南京待了一个多月，五月中旬回去北平。孟元又见过他三次，可却始终没有表明心意，默默喜欢着他。临走前他带了亲手做的米糕，却没有赶上车见他最后一面。孟元垂头丧气地在站前大街坐了会儿，将米糕带去旗袍店给谢池他们吃。碰巧薛丁青也在，他要做一套西服，阿如正在给他量身。因为谢池的原因，他与孟元见过几次，两人似乎有些水火不容。孟元将墨盒放在桌上。 还热着呢。 薛丁青斜睨着他。 他没要。 我晚了一步，正好碰到学生游行，黄包车过不去，绕了一圈都没见到最后一面。哎。 哼，这就叫天注定。 孟元白他一眼，随手拿了个线团砸过去。 哼，瞧你这幸灾乐祸的嘴脸，活该婉芝姐看不上你。 哦，你们俩真是一见面就吵嘴，我看你俩就挺合适的。 我才看不上他。 哈，说的好像我能看上你似的。 谢池从楼上下来，匆匆出去了。孟元和薛丁青异口同声：“ 你去哪儿？”“ 你去哪儿？”“ 出去有事，晚上回来。”“ 哎呀，简直天生一对呀！”“ 你跟他天生一对去吧，我也走了。” 说着，他就离开店。阿如见薛丁青默然不语，对他说：“ 哎，您别生气嘛，我就是随口说着玩的。”“ 啊，没事。” 六月底天气转热，29号下午，小池太医忽然到长春，把何峰叫了过去。原因是小池两翼病重，罗林叔通知他们兄弟俩一起回去。何峰虽不想待这里，可更不想再去东京，而且最近日本人总开会，似乎在秘密谋划着什么。何峰并不是所有核心军药都能接触到的，拉着高桥和花田寺喝了几次酒，也没套出话来。同时小池太医丝毫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连杯茶都没喝，等何峰来了直接将他带走。 不用收拾行李，直接跟我走吧。